请掀开经本，刻住卷下61面，刻住卷下第61面，请看经文。佛赐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灵命宗师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灵命宗师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世之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是病人未宗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这些宝贝的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个是转临终时候的物业，这桩事情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了。我这次在澳洲就有个同学来问我关于自己的家亲老人临终时候啊要怎样处置，怎样帮助他。那么这些同学对佛法未必有很深刻的认识，可是他们都能够关心到临终这个大事。在佛家常讲啊，死生死大，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那就无需要这些顾虑了。可是这个世间有不少聪明人，有不少啊有智慧的人啊，更难得的是宗教的信徒，即使对于这个生死大事所以然的道理他并不清楚，可是这个事实的存在他们都能够深信不疑，都能够想到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投胎，哪一道去受身，能够觉悟到这一点就相当不容易了。这在一般讲呢就是因缘果报啊，他能够意识到这个层次，在世间起心动念一切造作都会收敛一些。这也是近代印光大师挽救世道人心消除世间的劫难特别提出因缘果报的教学啊，道理就在此地。如果跟他讲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真正能够体会理解的人并不多，可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一般人都能够明了， 都能够体会得到，对于改变世间的人心，劝勉大家断恶修善，消除世间的一些灾难，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那么地藏经对于第一个理念，这种教学可以说是分量非常的重啊。那么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个任务委托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那么经文一开端，这是教者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六道众生啊，所以叫着观世音菩萨也就等于叫着我们的名字一样。往下的经文这个开示对我们来讲的是无比的亲切啊，特别我们看到未来现在住世界中，把未来放在前面，他说的现在是当时法会里面的大众啊，摆在第二，未来摆在第一了。可见的这个经实际上讲经的意思是对我们讲的，诸世界中这就不止一个娑婆世界了。那么也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别法界，跟净土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点点滴滴显示到大乘法的范围是尽虚空别法界，大乘的对象是法界当中一切众生啊。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才能脱开啊！啊，这是真心的，这是我们本有的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一切众生本有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心量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小？心量小才会被这些邪门外道欺骗的，才会有吃亏上当这些事情啊！心量脱开了就没有啊，虚空法界无不包容啊，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意义无限的深广，我们要能体会，要在这个里头学习啊。所以是住世界的啊，没有邪娑婆世界。这个里面特别是讲的了六道众生。诸佛刹土都有六道众生啊，没有六道众生的有，但是不多啊。像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众生啊，大多数诸佛国度都有六道众生，也很苦啊，啊，迷得很深呐。临命终时啊，得闻地藏菩萨名，这个关键的字样在文啊，此地的文是菩萨三会里面的文会啊，你就晓得不是随便听到啊。 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在这里错会了意思了。这是大乘经，一切都要用大乘菩萨的标准来衡量。菩萨三慧是建立在声闻三学的基础上。现在有许多人说念地藏经，也依照地藏经里面所讲的去修行，但是得不到果报，于是在报佛报法，说地藏经不灵，他们也晓得他自己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啊。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没有达到善的标准？没有人想到啊。善的标准是什么呢？三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世间善人的标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你做到了没有？你做到了，你是世间善人。佛法是建立在世善的基础上啊，你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你那个学佛是佛门外面的学佛，没入门啊，怎么修都是门外汉的，没入门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有这个基础之后，这才能入佛门。入佛门标准是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做到了没有？三规大家今天做的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啊，怎么会有感应？戒经里头明明白白跟我们讲的，你真正受持三规，你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啊。你今天三规受了，一个护法神都没有啊。你说五戒，你受一条戒，有5位护法神保护你，那五戒具足就有25位护法神日夜会护卫护啊。那么你今天一个护戒神也没有，一个护法神也没有，你那个三规五戒叫白守了。所以今天的佛教我们要清楚啊，大家发现的是佛慧命的啊，弘法利身，这个是了不起的大事业。世间任何事业不能跟这个相比的。所以佛法在行，不在说，说的再多都没用处，一定要做到。那么具足这个第二福啊，这个文慧才有基础。这是初级的方法，修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慧开了之后才有文慧、思慧、修慧。所以这个地方得闻菩萨闻地藏菩萨名，这一闻名就相应， 你什么相应呢？ 与全经相应。 地藏菩萨是这一部经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全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的，那么你才能悟入这个境界。所以说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这是什么境界？你们同学们都清楚了，你们都学过教的呀。正虚脱还果，就永不离三恶道。如果没有正虚脱还果，就不能避免三恶道。你看看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了。那么在大乘圆教，这个地位呀，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这个不是跟你讲超凡入圣了吗？你要说他怎么会一听菩萨名号就能够入这个境界？诸位想想，中国过去禅宗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啊，说不定你见到一样东西，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那么这是在禅宗公案里面我们听说很多，那个难，那个是切入自信的境界，这个容易，所以教下比宗门呢容易，但是教下的误入呢没有宗门那么彻底。宗门不误是没办法，一误他尽心，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尽心。但是一念呢想到经教当中教导我们的这些教诲，这些教训，在自己心上油然而生就能够当下铲除自己的业障，就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喜，这就入初信菩萨位。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跟小乘出果相同，真的永不离三恶道。既然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你要问为什么不堕三恶道，三恶道的语言淡了。三恶道的缘是什么？贪嗔痴慢。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慢疑，这个心断掉了，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你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迷呀，执着 不下了。觉悟了，你觉悟了的人，念念想一切众生。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是起心动念的，我们如何去帮助他？如何拯救这个灾难？我们自己智慧也不够，能力也不够，福报也没有。那齐志忠先动这个念，不就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从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没有福报，佛有福报。这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他老人在教我要依靠佛菩萨才行啊，不能依靠人啊，人有大护法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你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不可靠啊，依靠佛菩萨才是可靠的啊。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啊，为社会为众生，特别是为苦难的众生，跟地藏菩萨很相应的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的化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这个大道理我们要通达明了啊，然后你的心才清净，你才能有感应。我们说佛贫瘠什么，就贫瘠这点。我们自己成就就是众生之福啊，我们自己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啊，就有灾难了啊。所以一切众生的苦难，我过去常常提醒同学们，苦难谁造成的？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啊。责任呢，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的。这个事情与我无干，无关。哪一个佛菩萨说众生苦难与自己无关？你查遍经没这个说法。佛菩萨跟世间人不一样的，这个大家都晓得，觉迷不相同。迷惑颠倒的人才推诿责任，推卸责任，觉悟的人绝不推卸责任。所以断德相同，智慧不相同。粗信位菩萨的智慧比小乘粗果高得太多了。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读这段经文就不会疑惑了，就知道这个是真话。下面呢，那是讲修福能修福就更好了这是讲何宽的命中时父母眷属这叫家亲眷属将是命中人，这些财物宝贝衣服这一段很重要，一定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财物拿来修福，这才有功德。拿别人的财物来修积功德， 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所修集的这个功德呢是别人的，自己还落得一身罪业。这个要懂得，一定是自己的财物才叫净财啊！如果他在世间福报很大，他家里面的房子很大，土地很多，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见到。往往他将自己的这事捐献出来做道场，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像近代的杨仁山居士，那是个大富长者，他往生之后啊，在往生之前没往生的时候啊，他就写下遗嘱，把他自己的这些捐赠出来，金陵开经处，你们现在到南京就看看金陵开经处，杨仁山的家。那么他的这些这个财产，你们有留给他的子孙，捐献出来做佛教的事业，这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模范。那么他的财物宝贝真的捐献的，就都捐献出来了。衣服布施啊，你这个衣服太多了，送人呢、世间苦难的人很多啊，没有饭吃的，没有衣服穿的，为什么不拿去捐献出来布施呢？这叫真正修福啊。我们自己用的有几套换洗衣服足够了，有几双换洗的鞋子也足够了，富有人家一个人，我们从前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是有这个总统的夫人，他的鞋子就几千双了，比那个卖鞋店的还多 那衣服多少千件我们就不晓得了，他报纸上没有登。你一个人怎么穿得了吧？布施是修福啊，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是举出个例子。所以我们读经也不要是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布施的方法很多，这个地方是讲举一个例子，塑化地藏形象。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最容易做。如果叫你像杨仁山一样捐献这个做道场，那就难了。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家的房子很小啊，我也就捐出去也不能做道场啊。举出这一个例子，如果讲塑化地藏形象，这个不难了，随你的财力，你有这个能力塑造庄严这个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的请一个人给你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就是说了随分随力了。可是在那个时候行没有问题，造像的功德很大，现在这个时代造像问你有没有功德呢？功德是有，不可否认的，但是不明显，现前得不得果报？ 在哪里？佛法弘扬不长啊！啊，《地藏经》念的人很多，《地藏经》里面的意思几个人了解呢？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面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够得到果报的，一定要有人宣扬啊！讲地藏法门讲得透彻，讲得清楚，哦，人家一见这个地藏佛的形象，他感受就不一样了。如果对于佛法完全不了解的、不明白的，甚至有误会的，是偶像。地藏菩萨形象供奉者，他看到丝毫恭敬心都没有，啊，而且还批评拜偶像迷信。啊，我们问问，对于他这种批评的人啊、指责的人，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业力严根，人为道种，那是无量界以后才起作用，啊，现在不起作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毁一谤之罪呀，还是要堕地狱去受罪。等到那个罪受完了之后，这个业力耳根的道种啊，将来遇到善缘，他能起现行。啊，那么由此可知，弘法这个工作，在现前是比什么都重要。事出事件，任何的事业都比不上弘扬佛法事业这么重要。啊，那么我们同学们发心出家，不管你出家的因缘是什么，总算是善根福德因缘现前居住了。发心的因缘可以不必去计较，这一生当中有机会接触到正法，有机会闻到正法，修学正法，这就成了。这不仅是我们一生的这个庆幸之事，正如古德所说的，无量界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呀，我们这一生遇到了，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发奋。这个发奋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叫发奋呐！我们这一生这个机缘就没有空过啊！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非常可惜。佛经上可怜悯者，可怜悯不是指别的人啊，一个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没什么可怜的。遇到佛法当面错过，这个人真可怜呐！那么由此可知，佛经上讲可怜悯的知识指我们这一批人呢，啊，当面错过机会，啊，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切入进去，啊，这原因就是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你还是不能够克服自己。念佛堂建立之后，许多同修给我们做出好榜样，克服自己啊，本来自己烦恼很重，习气很重啊，睡眠很多，萎靡不振啊，进念佛堂一点信心都没有啊，24小时36小时怎么能熬得过来啊，经 去之后念过几次，就把烦恼习气克服。这个是很明显的榜样啊。所以念佛堂成就很多人呢，念佛堂的功德无比殊胜。老年人看到年轻人都那么精进，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更应当精进，得到鼓励。年轻人看到老年人好像年岁那么大了，这24小时36小时他们都不明白什么，年轻人就更惭愧了。互相鼓励，互相警策，能收到这个效果。所以你一个人念佛容易懈怠，容易随顺烦恼习气，这个就为什么唐朝时候这个马祖白丈大师提倡共修建丛林，就是提倡共修啊。就共修的好处在此地，叫一中靠众那么在这个以前，佛讲经说法，教导大众修行，个人自己事情。我们在佛经里面没有看到佛临众修行，没有，佛只是讲经说法，修行在个人那个时候个人都会用功啊，不需要人督促啊，个个有成就那么从正法到相法，在相法转到末法，人的根性一代不如一代，逐渐呢懈怠懒散放逸了，很难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马祖白丈才提倡共修马祖大家听清楚，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你要那样一样会这样体会，你就搞成大错了祖他是禅宗的祖师，他俗家姓马，一般人称他马祖，他的法名道仪道仪禅师这是一般习惯上称他做马祖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道仪禅师跟白丈禅师两个人发起建丛林的提倡共修提倡一中靠众那么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特别是在末法时期，过去方东梅先生跟我讲过很多遍他说佛教要再复兴呢，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恢复丛林制度就恢复共修的制度那我们现在今天提倡弥陀村，弥陀村就是丛林的现代化形式上跟从前丛林不一样，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续佛慧命的，我们在形式上改变，实质上没有改变，就佛家的教学我们也一定让社会认知我们这个教学的方式跟现在社会的方式，这个教学方式不同为什么不同？目的不同社会的教育在培育技能佛法的教育目的在求开智慧，破迷开悟 啊，是在求真实智慧，不是把这个技术能力摆在第一的，我们是把真实智慧摆在第一，这个是完全不相同啊。佛家教学在戒定慧，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也是戒定慧三学啊，对不大藏经人称为三藏啊，三藏是经律论三藏，里面讲的就戒定慧三学啊，这跟世间学校的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必须把这个告诉世人啊。如果以他们概念来说，那么佛家注重在德行的教育，现在是社会教育缺乏的这一层，这个环节没有 啊。如果要社会安定，要世界和平，要多元化的社会，能够达到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个德行教育非常重要啊，所以这是个特殊教育，不是普通教育啊。如果用普通教育这个概念，啊，依照他们的法令规章，佛学教育就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懂得。那么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教学很接近，但是现代这些这个教育跟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也要让社会大众认同是将来这个佛教教育能够畅通而没有障碍我们会对社会交出我们的成果我们培训的这些法师有出家的法师，有在家的法师这出家在家的法师，那么对社会会有贡献的那么这是这一段呢，说出修复底下这一段，这是讲转移当然最好是让病人知道知道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为什么呢？经验里的常说境随心转，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他自己不知道，转变难，转变慢因为他不晓得，不知道自己有福他有自卑心如果知道自己有福报，转变就快了这大经里就常讲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我们给他修福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知道自己修了哪些福报，这真实的福报他就生欢喜心所以转业容易有这个原因，所以使这个病人未终之时他头脑还清楚，告诉他家人把他的财物拿去修这种种福报 昨天李居士来给我商量，念佛堂我的建议是供养10000尊阿弥陀佛，所以他给我研究他的10000尊阿弥陀佛像，是用木雕还是用浮雕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做。念佛堂里面我们为什么供那么多佛像？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加持，一切诸佛如来都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进到这个念佛堂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亲近了。第二个意思，我们念佛的人呢，将来都成佛，念阿弥陀佛都做阿弥陀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呐。进入念佛堂，那个念佛堂的佛像有一尊是自己啊，你说这个多亲切！所以进入这个里面，自他不二啊，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是一样。那么这个里头表法的意思在，所以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无比的庄严我们每一个进入念佛堂人亲切的体会了所以这个佛像要说得很庄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发展这个道场使人人能生欢喜心全心全力来成就这个道场希望这个道场作为世界念佛道场的一个好样子那么在现在每个月从海外各个地区组团发心到此地来念佛的逐渐多了自自然然形成一个念佛的中心的念佛堂所以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后面果报诸位翻过来看世人若是业报或受重病者尘世功德了寻迹除欲寿命增益做了这个功德了他的病就好了不但病好了还延年益寿一点都不假了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我们把它念何故须为病人于地藏处修供塑像这是先提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做亦能愈病亦寿也原因在此地能够叫疾病念出能够延长福寿有寿没有福那还很苦有寿又有福因为他修的有福供佛能延寿下面举止观云止观是天台教义 为我道，人命无常，一息不追，千载长亡。这个是佛祖给我们提出的警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世间人真有不怕悟道的，这是佛经里面所说的一禅体啊，没有善根的人。他不知道悟道的恐怖啊，依然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的旗号欺骗一切众生，求得名闻利养，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这造的是都是地狱业报。人的寿命很短促，所以人命无常啊，一息不追，一口气不来。那就堕落了，千载长亡，忧愁明了啊！这是形容的三恶道啊。三恶道容易不如，很难出来啊。下面讲无有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没有脱离三恶道的条件啊，这事你怎么办？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有缘啊，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有多少有财富的人，有福报的人，有能力的人，一生当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想修福没有地方去修福，往往由于愚痴不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力量去护持邪道，不但没有去重福，反而招来一些殃咎。那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我们常常看到。由此可知，消除业障这一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确实不容易，一定要有慧，要有福。没有福慧，想消除业障啊，也消除不了啊。如果我们很冷静的观察啊，不要看别的，看学佛的同学啊，就在我们周边的这些人，你仔细观察啊，他是很希望消业障，也很认真的努力的在做消业障的工作， 自己以为那个功那个修福是消业障，可是你仔细去一观察，他所做的跟他的目的恰恰相反，想消业障呢，他做的工作是在增加业障，并没有把业障消除。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读经太少。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他迷惑，他不清楚啊。佛法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他没有能力辨别，把假的当作真。谚语常讲啊，认假不认真，听骗不听劝，愚痴啊。世间人常讲啊，修财消灾啊，他财是舍了，灾没消掉，不但没消灾啊，还增长了灾祸啊。愚痴到这个样子，你说多可怜呢？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佛在经上反复叮咛，不但我们要解义，还要深解义趣。你解得浅了还不行啊，要解得深了，然后才懂得怎样修福，怎样积功累德，怎样消除业障啊，怎样入佛境界。那么这个关键都在深洁意趣这一句，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他的事业就是为一切众生办这桩事情。世尊给我们树立最好的榜样，他老人家一生49年天天讲经说法，帮助大众啊，深解义趣。那么到后代，才有出家人放弃讲经，领众熏修。这个都是大慈悲的表现。他能不能讲？能讲，他不是不能讲。为什么放弃讲经去临终修行呢？目的是一样的，帮助大众在一生当中啊快速成就。道理在此地。那么在今天，这个两者要并重，才能够收到效果。单单靠讲经，不提倡修行，人只有文慧，只有解悟啊，解悟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出三界。纵然修福，这个福也是人天福报，或者说是 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只能够救一时之苦，不能够解脱。所以一定要提倡行门，有解有行，皆行并重，定慧等学，对末法时期的众生才收到效果。否则的话，有行无解，那个行呢，功夫用久了，如果得不到效果，他就生疑心，他就疑惑，他就会退转，因为他不明理。那么现在道场，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好啊！这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呢，尽心尽力在推广的。认真去做呢，经典里面所说的果报，我们一定会得到。再看幕后这段，世人若业报命尽，应由一切罪障业障或多或去的，成事功德命中之后，皆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其实依教奉行呢，有着两种不同的果报，一个是寿命没有尽的，消业障延福寿；一种是这个业报尽的，业报尽了，他的一生所造的罪业必定都三恶道，能够在临终之前闻佛菩萨名号，见佛菩萨形象，生真实忏悔之心，斩离前面说过了，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的，生忏悔心的，真正发心的，改过自新。如果这样的心生不起来，这个斩离效果就很微薄了，那还是堕三恶道。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善因种子而已，它不能起现行。如果在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生忏悔心，它就能够在现行里面就转业了。这个种子立刻就起现行，他就能够脱离三恶道苦，决定了的人天福报。怎样决定他升天道或者升人道呢？都在那一念忏悔的力量不一样，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很大，就能从三恶道报升到天道。如果有 忏悔这个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他就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国报差别很大，都在这个一念心的转变。如果临终的时候能够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那这个福报是无比的殊胜。即净土法门的十方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菩萨宣扬，劝勉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道理的。这个法门才能令一切最苦众生究竟解脱。但是关键的还是一句话，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也只能跟净土结一个法缘，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么由此可知，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啊。什么样的人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第一个条件在人生，第二个条件闻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个是证明多善根的。什么是多福德呢？接触净土，听到这个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多福德。那我们听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够理解，理解了又不肯做啊，不肯真正修行啊，修行了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都叫少福德。善根虽然有，也有，你遇到了，你的福报很薄啊，还是欠缺这一点，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那再等来世了，来世不是等啊，来一生不见得啊，下一个机会呀，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的麻烦呐。所以遇到机会呀，聪明人这一生马上把它抓住啊，不要再等来世下一次了，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再等到。绝对不是来生啊，第二生第三生不是的啊，下一次可能就是多少劫啊，多少亿万年啊，你才会再遇到。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明了啊。怎样才在这一生当中把机会抓住呢？没有别的，放下啊，真正能放得下啊。那放不下怎么办呢？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好啊，他老人家说， 把十字贴在额头啊，念念想我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带走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你再看看周边这死人，哪一样东西他带走了啊？所以印度教人呢，常常想着死啊，我就要死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个示范的，他自己那个小念佛堂，自己的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对于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感染了彻底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所以世间人念佛为什么还不能往生呢？没放下依旧有念这个地方放下，诸位也不能误会不是叫你这个事一切都放下都不干了一心到念佛堂去了，那也得有很大的福报我们今天出家业余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本分的事情我们活一天做一天，所以说绝不执着，那就放下了决定不留恋保持心地清净，这个重要，一丝毫不染着。我今天应该做的事情统统做，明天做不做的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的戒引念念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我们也不是希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我，一切随顺顺其自然，一切都让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还没来，那意思就是说要我们都多干几天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念念跟阿弥陀佛都相应所以寿命还没尽的时候多帮助这一些人，把这个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我们今天干的就这个事情了。除这个事情之外的时候，事出世间一切法与我们毫不相干了。这个做法就对了。这个做法就常常把死字贴在那头不是说死字贴在那头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你完全错解祖师的意思这个字贴在那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全心全力在做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这是第三个段落，是先王生见，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感应。或是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如不识，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啊，王室父母，乃至王室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处，生在生何世界，生何天中。这种情形在世间有，往年常有，现在人少有了。啊，现在人能够还想到父母兄弟姐妹，真的不多了。啊，那么这是人心呢，越来越薄了。人心越来越薄，亲情越来越薄，道义越来越薄。那么反过来呢，现在烦恼越来越重，造恶越来越严重，只顾自利，不顾别人，甚至于连家亲眷属都不照顾。李居士常常跟我们说，有一些做儿女的，父母老了，把父母送到老人院，第一个月还交一点钱，老人院这个收养老人，就一个月费用500块钱，他头一个月交了，第二个月大概拖很长的时间才送来，第三个月没有了，以后人就不见了，不来了，父母不要了。实在说，现在这样的人呢很多，连畜生都不如，畜生还知道照顾父母，你想这个世间多么悲惨，老人多么可怜，老了工作能力没有了，体力衰退了，自己所积蓄一点钱都被儿女想尽方法夺去了，晚年的生活有一些靠政府补助，有一些靠社会救济，你说多么悲哀。这是我们时时处处都能看得见的，这些人没有人养活的老人，靠社会慈心的人士来救济来帮助，那么做这种慈善事业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真的那当然是积功累德，果报殊胜的，但是有假的，假的是假借这些事业图自己的名利，以这个为号召，慈善救济来号召，到处募捐宣化，那么 么拿了这些钱，一半呢自己享受，啊，另外一半呢才照顾老人。像古人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了，就慈善家了，就慈善起家了，啊，后面这句话就说了，啊，他是慈善家，他怎么发达的，靠外头募捐的干这个事情起家的，啊，那么这种现行他是得到一些享受，果报都在三途，他没有尽到做慈善的这个责任呐，啊，真正做慈善事业，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很大，养人用的人也不少，当然有必须要的开销，啊，除必须要的开销之外，这个所有的这些财物都要供养这些老人，那才正确。啊，我们在澳洲参观澳洲的退休村，这个退休村是私人经营的，啊，专门照顾老人的，他收费的，啊，我们去考察，他收费收得很合理，啊，费用里面有服务费，服务费是他们里面这些员工薪水，啊，收多少呢？2%。老人住在里面要交费，一个星期170块钱，啊，他的生活费。包括在里面这个环境整体所有一切费用在内，170块，啊，170块里面扣5%，啊，作为里面员工的工资，这个合理啊，啊，所以我对他们呢很尊敬，他们做的是真正慈善事业。啊，是拿到一点很少的待遇，自己生活能够过得去，啊，把自己的精神，啊，自己的这个能力，通通贡献在这个退休村，全心全力照顾这些退休的老人，啊，不能说照顾出自己没有生活，那不可以的事，你总得要照顾他自己，把他的生活。啊，所以他是得到合理的报酬，啊，这个是如法的，啊，那么所以像这种方式的这个慈善事业呢，我们值得赞叹，啊，值得介绍来推广，啊，他不是那个慈善机构来完全收容老人自己到外面化缘募捐的，那个很容易遭罪，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呢非常复杂了，里面有佛菩萨在利益众生，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假借这些善慈善的名利图自己的名利，啊，损害众生的都有啊，我们要认识清楚，要有能力啊辨别，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非常悲惨啊，那么还有心底还有厚道的，不是没有，少了，啊，越来越少了， 们这些是知恩报恩的人呢，这个经上是讲这些人。经文里面特别是指未来世，他没有讲现在，是未来世。若男子女人裸哺的时候，这个事就更小了，还在吃奶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或者兄弟就有过世的，这么小的时候就遭遇到这个不幸，或者是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大概亲人过去长大之后啊，都记不清楚了，记忆啊都模糊了，这在从前。现在比较方便，现在有大片彩色的啊，还有录像啊，所以虽然很小，父母是过世了，如果家人把他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年岁大了还能看到啊，这个亡人的这个容貌还能看到，如果把他讲话这些录音下来，音容宛在呀，比过去方便多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录音录影，尤其父母对于婴儿的照顾啊，这个关爱关怀，录下这个录像带好啊，到他年老的时候忘记父母，放给他看看，你看你父母小时候对你怎么关照，提醒他的孝道啊，你今天用什么态度来对你的父母。我们读这个经呢，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做法。叫他自己细细去思维，就能够知道家亲眷属死了以后的状况啊。他要有智慧。多去想想也能够了解父母在世一生的生活行止，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呢一定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所以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了，非常方便，每一个家庭自己都可以做生活的录像。那么这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年岁长了，想念他的父母，想念他的家亲眷属不知道家亲眷属是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或者生到哪一个天中有这些想法，大概都是学佛的人，都是很热心信仰宗教的这个宗教徒们，他们才会想这些。不信宗教的人，他就不会想到这个家亲眷属会到哪一道投生，会到哪个天上，他不会有这个念头。能够有宗教信仰的，会有这些思想。那么在外国，对于宗教信仰呢，一般相当重视。我在美国住的时间很久，美国的小学就重视宗教信仰。老师会劝学生， 选择一个宗教啊。如果这个学生没有宗教信仰，这个老师就会认为这个学生是个问题学生啊。所以他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仰哪个教，老师都会非常欢喜啊，尊重你，爱护你，大众啊。所以这外国对宗教信仰非常重视啊，因为宗教是维持一个人的品德啊，他能够敬神啊，他能够读经啊，他的思想行为自然呢就有一些约束啊，不敢为非作歹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道德的教育啊。反而近代的东方人呢，对这个这一点呢疏忽了我们看下面经这一段经文：世人若能俗化一张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干一理，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进行，斩离供养。那么这是世尊呢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你要想求知道自己家亲眷属啊，都过世之后啊，生到哪一道哪一界也能满你的愿望啊，就说教给你修学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莫退初心，这四个字啊。你能够啊，这个修学方法有好几种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这是一种，文明禅理也是一种啊。换句话说，法门很多啊，略举一二啊。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斩离供养，这再重复一句。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很多啊。中国人重视孝道，提倡孝敬的教育啊，所以中国的教育根本呢就是教教孝教敬这个教学的思想，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啊，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啊，在孝敬。那么孝敬落实就是在祭祀啊，所以古代人民生活里面，这个祭祀是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啊。我们不鼓励 古礼里头最重要的啊，这个六种礼里头第一个是祭礼，祭礼也叫吉礼，吉祥的吉啊，吉礼就是祭礼啊，祭祀啊，那我中国祭祀的对象呢是祭祖先啊，佛经或者经典里面讲的鬼神，鬼神是讲的祖先啊，不是讲别的啊，是祭祖先，不是自己祖先你去祭祀他，那就是谄媚巴结，因为你不相干的嘛，你会不会去巴结别人嘛啊，祭祀祖先这天经地义，应该的祭祀，最重要的，祭神如神在，就是此地讲的意思啊。啊，主祭的人称为斋公啊，啊，就是斋戒祭祀的时候。主祭的人呢称为斋公，你就想着说斋什么斋戒啊，在祭祀的前三天主祭人要斋戒啊，那么斋是什么意思，斋是修清净心，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主祭人呢要闭关三天，你看这么慎重啊，这三天不见客啊，一切事物统统放下啊，这三天在一个小房子里面啊，饮食有人送来有人照顾，就跟闭关一样啊，三天当中干什么事情呢，想啊，因为他祭祀他自己的父母祖先，想他祖父父母祖先呢生前的那个生活状况啊，我们佛家讲观想啊，要把他想来啊，然后祭祀的时候就有感应啊，三天三夜想他祖先在世的时候，眼中一举一动这思念的啊，所以在行祭祀的时候仿佛听到声音，仿佛见到形状啊，这个祭祀才有效果啊，哪里像现在的祭祀啊，乱行，根本就概念都没有，到那里去行个礼都表示一下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了，完全是在表演做样子，他怎么会有感应啊，那么佛法比我们中国的祭典更要重视了，七天七一直到七日啊，中国这个主祭的是三天的，斋戒三天的，佛法讲七天的啊，所以这个莫退初心的文明戒心啊，瞻礼供养，这个供养是静心供养啊，不在乎这些物品的，恭敬心就是供养。那要我们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那么由此可知，供养不再是供品了，不在这个，那是形式，不重要啊啊，形式是尽心尽力去办，不必去讲求，不必过分啊，随份随力 表我们的诚意尽心啊，实在自己家里很清寒很贫困，供一杯水就够了。啊，我们的诚敬都表达了。啊，如果一定要做好看、充场面，到外面去接待来办这些贡品，错过了。啊，你的祖先决定不希望你去负债。啊，我们负债来供养，这个是不恭敬，大不敬。那，啊，为什么呢？你的父母祖先看到这个样子，忧心的，担心你负重债务将来怎么偿还的。啊，无债一身轻的，啊，自己随分随力尽力供养，究竟圆满，要懂这个道理。啊，佛法里头尤其是讲求，啊，所以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里面第一个依教修行供养，啊，讲到，啊，父母祖先对我们教训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做到？啊，我们学佛，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记住？有没有奉行？这是真正的供养。啊，闻名见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想到这部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诲。啊，不单单是这句名号就算了，不是的，名里头有意义。啊，意义里头有理呀，有行啊。啊，这正是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一界一切，一个名就把整个佛法包容在里面了。不仅仅是大方广，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包容一切，任何一个佛菩萨名号都包容一切。所以他那个一不是定义，一是任何一，不仅是佛法，世法也不例外。 哪一法不圆融一切法呢？法法皆圆融啊，这才说到真实处，说到究竟处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怎样叫修净。我们今天念佛堂就是修这个法门。最重要的不退初心，初心可贵。所以古人常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但是一般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初心保不住啊，初心是真心。时间久了他就疲倦了，就懈怠了，厌倦了，心就变了。纵然去修都是形式，那一份真诚没有了，所以效果是不到。所以此地的供养特别要了解，这个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那么再看底下的德果报，世人眷属假因业故，不恶趣之，即当结束。世人就是 那个已经亡的亡故的啊，假因孽故，也是讲他过去生中塑造的这些业报啊，他造作的恶业，造恶业必定堕恶趣啊，这个恶趣是指三恶道，堕恶趣的时间长啊，成是男女兄弟姐妹塑造地藏形象，斩离功德，寻迹解脱，他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他了，常常能够依教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他能得利啊，能够因此而脱离三恶道啊。这个经上也说到，我们平常啊，特别是学佛的人，你梦到你的家亲眷属啊，醒来之后啊，我梦到已经过去的这个父母家亲眷属，他来找你干什么？求你帮助啊！啊，你醒来之后，你最好是诵经啊，念佛，给他回向。他是来求你帮忙的啊。世间人不学佛的人，梦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给他烧一点纸钱啊，他需要的。啊，那么你所能梦到的多半都是在轨道啊，在畜生道他不会找你啊，他到人道也不会来找你，那地狱道他没办法出来，多半都是在轨道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的啊，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啊，这同事的太太呀过世了，不过是邻居也是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学佛的啊，跟我们常常接近，我们都很熟啊。我们学佛的这个同事的太太啊，在一个星期当中梦到三次啊，就是邻居那个信基督教的太太，一个星期呢梦了三次啊，向他讨钱啊，因为他在梦中啊也就忘掉了他已经死了。那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要钱不能问我要，你应该问先生要才对呀、啊。他说我先生没有钱呐、啊，啊，求你帮助吧、啊，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哎、啊，我说什么？他们信基督教是不烧钱嘛，不烧纸钱嘛，所以他们有钱嘛。那他来找你干什么？就是问你掏钱，你烧一点纸钱给他。啊。所以他就要在跟着烧一点纸钱送给他，以后就再没有再摸不着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在轨道末轨道的那个烧纸钱真管用啊。他来找你，你真帮忙啊。啊，确确实实能够离苦。那么你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他得多少利益就看你念的诚心了，你念的心越虔诚越亲近，他得的福就越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了。